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你是谁？ 哎，要讲名字吗？对，你剪的片头有哈，对对对，剪片头有，对不起，我忘了，我忘了 ，sorry， 我现在想成是那个片头，好，再一次，好，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Hello， 又到节目的时间了， 对，又三次。 今天来聊一个有点刺激的话题。 好刺激，刺激我喜欢。 刺激的原因是他在生活里常常出现。然后刚才我们在录音前，我跟那个应晨老师也在聊，我们其实身上最近都有遇到类似的一点点这种事情。嗯，对 对对。 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样定好了，就是你正在勒索人，或者你正在被勒索吗？嗯，对。你有没有常听过这样的话？就是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真不是一个懂感恩的人， 有啊、 嗯、之类的吧？ 有啊，所以这样子就变得说，我好像就应该变成一个懂感恩的人， 对， 不要去勒索别人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境下听过这个话了。我蛮常在两种情境，一个就是你比如你要离开一个公司，你的主管会跟你说：“我这么认真栽培你，说走就走，你真是不懂感恩的人。”之类的。第二种就是你的家长就会说、嗯、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孝顺？ 可是没有人逼你耶，对不对？ 嗯，然后我自己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比如说前面那个是我要离开一个工作、嗯、第二个话是家人讲的，我心里浮出来的问题跟你刚才一样，就是啊，我有叫你做那些吗？对，而且我是来工作的啊，工作里你栽培我，你觉得你只是为我好吗？不是就是也为你自己好吗？然后更尴尬的是在家庭关系里，就是啊，不是爱吗？原来 你对我的那些都只是要交换、啊、我就是那个 有条件的、 那个、感觉太不舒服了。 对对对对 对, 对，你自己有吗？你自己有被这样对待或者这样对待别人吗？ 我自己被对待倒是没有，可是我自己身边是有，像工作上就是公司就跟你讲说、哦、公司对你栽培多少啊，然后花多少力气啊栽培，那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可是问题是回头想一想，哎，公司到底栽培了我什么？嗯，对啊，我也是很认真在工作啊，该教的东西我也教出去啦。嗯，那可是他就会用这个东西可能就要求你说，哎，你现在不要走。嗯，然后等到什么，等到真的找到人了你再离开。可是他们真的有去找人吗？那是另外一回事啦。 嗯对啊，那你说家人的那个其实八点档比较常看到啦。 你家没有哦？ 我家倒是，哎呦，我家倒是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隐性的东西一定在。嗯，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从父母亲的讲的话，你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出来是好像他对你做了什么，然后他就希望会得到一些什么回馈、嗯、我觉得不管是我爸妈或者是谁爸妈、嗯、其实我们自己当爸妈有时候好像回头想一想也是会这样子。 我最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嗯、我等一下再讲数字这件事，但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比如说他跟他女儿聊，他女儿最近去外地工作、啊、然后他就会很担心，可是他担心后面又有情感的东西、嗯、所以他就会跟他女儿说，就是你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哦。 哈， 就是你知道那个话完全听出来就一点都没有关心的感觉、嗯、然后他说你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然后后面还讲一句说，不然我们这么认真教育你，人家就觉得我们没教好、嗯、就是你知道那听起来好可怕，就是我好像我原本以为你是要告诉我说你爱我，但我听到的却是不要让你丢脸，所以你以前为我所有的爱都是不要让你丢脸。就我如果是他女儿听到这个话，一定难怪他女儿就跟他冷战，都不打电话回家了。太可怕了。 我一个朋友的小孩是类似情况、嗯、就是、嗯、他有个机会可以去拍广告去试镜、嗯哦、那这个小男孩就觉得说他就不想啊。 对， 就后来呢他爸爸就很美颂，就拿鞋子甩他脸上，就说人家这么看得起你，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别人要有还没这个机会、哦、你凭什么说你们不要？这也是一种勒索啊，就拿着别人的东西去砸在自己儿子的脸上，说人家给你的面子你为什么不去接受？可是小孩子也有不接受的权利吧。嗯，对啊，但是后来虽然说后来最后还是有去拍啦，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愉快。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主题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以我当出发点。嗯，所以当我在为所谓的为别人做 其实你一定要想清楚，你里面都是在为自己做， 是 每一个人的做任何事情，你的出发点一定有为我的成分。今天就算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父母，可是我为他做，其实也是我选择要为他做。那这个时候你的主动性保留在自己身上之后，你就比较能够为自己负责，而不是我为你做你要为我负责、哦、不然就会变成以后我拿来勒索你啊！我今天这么认真的照顾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就很容易有被背叛的感觉，被欺骗的感觉、嗯、所以身为一个你选择要做任何事情的主体，你一定要搞清楚是你选择要做，而不是别人强迫你做的时候，那别人怎么回复你，怎么给你任何的在不在你期望值里的任何结果，其实都不重要嘛、 嗯 哦、那你就不会变成是一个勒索者。 对，但是这个很难拿捏， 这很难，这很难，这很 难拿捏。尤其比如说你今天你真的付出，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你如果说你花钱让小孩去补习， 嗯， 但你看你小孩子就是爱学不学，爱去不去的，你这样就会那个火就会上来，想说我花钱让你去，你凭什么可以这个样子？ 嗯，这个是人性啦 ，我觉得。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回头想想自己说，这真的是对方要的吗？还是我硬塞给他压自己吞下去的？ 嗯， 对啊。那如果 是我硬塞给他压吞下去，我好像也没那个权利说他就一定要去接受这样子的我的给予。对啊，他有权利说不吗？ 嗯，我最近另外一个个案是。他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 嗯， 就是他在职场上，他的同事，他的老板，甚至不是他部门的老板，要他帮忙，他都会说好，然后他就会工作越接越多，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然后他在跟我聊天聊到这件事， 嗯， 然后他说，我最近有一件事我就很不开心，我平常都是 yes 小姐 yes 先生这样。为什么 我最近请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都爱理不理我啊、 哦、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其实你也不是 yes 小姐，也不是 yes 先生、欸 嗯、 你就是一个带着利益交换说好的人、欸、他说你怎么讲话这样讲，我说对啊，你没有发现你刚才讲的这句话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吗、 嗯、 就你以前所有的 yes 是哎呦我帮你，你欠我一个人情哦，你下次记得还我、 嗯、 你心里不就是这样预期的吗？所以当你这次请他帮忙、嗯、他不帮你或不回应你，你会很不爽啊。 嗯， 他就被我，因为 他跟我很熟了，我才敢这样讲话，他就嘴巴瘪了一下说、嗯、好像也不是错啦。我说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对价关系，只是心里没有说出来而已啊。所以我就说你以后愿意帮忙你就说好，你真的忙不过来你就要告诉他你的困难，不然你的委屈没有人理解、嗯、人家只会觉得你答应了啊， 也变成一种理所当然啦、 嗯、 因为人家一讲你就会去做，那然后人家也觉得说哦反正我讲你就去做，他也不会太去当真这件事情。 嗯， 对啊， 我自己其实最近也是碰到类似的状况，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啦。对啊，就是在工作上面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别人给我的或者是上面给我的一些事情，然后我都会去、嗯、不用你讲我自己就会去做。 嗯， 然后做着做着又发觉说哎，怎么好像变成一种理所当然，或者是或觉得说我的事情怎么越背越多，我自己有点负荷不来、嗯、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有点自怨自艾，就觉得说哎，我为什么做那么多，然后好像、嗯、好像都是应该的，然后为什么你就不用做，然后都我要去做这样子。 可是到最后 其实自己想一想哎，好像这件事情并没有任何人逼我去哎、欸。那我这件事我就自己在想说，那我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要一起做这件事，就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很想做好人啊，可是做好人这件事也没人逼我，是我自己想要去做的。 对， 那我自己就转换一下想法，就是哎，其实不管是做事情不管是做人这样子，那都是我自己愿意的、啊、我希望这样子做可以得到什么，可能只是说那个得到的东西跟付出的不成比例的时候，自己就会觉得有点失衡啦、 嗯、 那后来我就自己调整，不管是在做的事情上面啊，或者是说分配的时间上面啊，我就稍微做一些调整，我就发觉说哎，好像不爽的时候骂归骂，但是觉得哎，心里比较好过一点。 嗯， 对，那个是，但是这个前提是 有觉知嘛，我自己知道这样的事情。 对， 但是一般的人可能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可能就会一直就陷入一种无限循环里面，到最后可能在工作上面来说到最后可能就是离职。 嗯， 是，对，或者是那个就是摆烂。 嗯， 这样的结果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好啦。那如果说放在家里的话，可能就造成沟通不良。 有一本书叫 Seven Habits， 中文翻译不太好、嗯、叫与成功有约。好，这是一个经典的 经典的好书，但是因为中文实在翻译的太像成功学了。那那个七个好七个，其实应该叫做成功人士的七个高效习惯之类的这样。它里面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你只要调整你的心态，就像我们讲的，你把很多事情变成你的主动。比如说，我是你小孩，你逼我去补习，我可能会说都是我爸妈逼我的。可是我也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我选择让我爸妈开心，我做这件事。 可是那个前提是选择让我爸妈开心。 对，我的意思说它有很多层次，但是同样的那一句话，你可以从第一句变成哇不得已啊，我爸妈叫我去。第二种是我选择让我爸妈开心。第三种你可以是我选择我要去，或者我选择跟我爸妈说我不要。这些开始出发的发语词是我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比较不会常常觉得自己是个无力的被绑架被勒索的人，然后你也比较容易看清楚原来很多事都是我选择的，包含我选择我不说，那你就要承担。这是第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主动的人，我在做很多事，但是如果是我选择，那我就会比较甘之如饴或者承受，好不好？比较低能量叫承受，比较高能量叫甘之如饴。 对对对。 但另外的是，我是被动的，就别人这样对待我，包含你刚才讲的，我们在职场上遇到的以前工作的老板或同事，他指责你，这时候我们过不去，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点，我怎么可以不是个好人呢？我最近刚读完了一个，就是大陆那边另外一个心理学家的，他在谈东方式的好人其实是很没有力量的人。我们不敢主张我的要跟不要，然后我们会有，而且我们还有社会文化道德的这些框架，会让我们的好人非常没有力量。然后甚至以后我会用这个好人继续去绑架别人，就是因为以前我是被这样对待的，被这样教导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因为别人勒索你，可是因为你想当个好人，这个时候你被勒索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第一个，你本来就不舒服。 对， 就是你选择什么呢？回到刚刚那个主题，就是你选择什么。 如果以前的我的话啦，其实就是会选择就是牙一咬，对，脚一蹬，就是撑过去这样子。对啊，但是其实这个酒 你说短时间其实是 OK 的啦，那你也会想说那个时候的转念是说啊，反正就只是工作，用一个很中性很没什么说服力的东西说服自己说啊，这只是工作，我也只是赚钱 啊。 可是这个东西就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就只能当下可能这件事过了，可是下一件事来的时候你还是又是一样的情绪，你还是又是一样过不去，然后又是用一样的借口来去让自己好像舒服一点，但其实并没有。对，那要做好人，当然你也可以一辈子做好人啦。对啊，我也可以选择，这也是选择出来的结果嘛。对啊，那之前也有碰过，就是你可能做了十件好人的事情，然后突然有一天呢，你稍微的就是叛逆了一下，说哎，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哇，就完蛋。你好像就是你怎么这么难沟通，为什么这件事不做，就变成坏人了。然后我又担心说哎，我被定为坏人，我觉得这种感觉好恐怖哦。然后我又继续当好人，就会无限循环这样下去了。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好。 你知道我那天就是我跟你说，我听那个大陆的心理师他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里面举了一个故事。他讲的也是一个职场上的故事。他就说一个，就像你刚才讲，我永远在 say yes， 我都承接的，我就是可能其中有一件 say 了 no， 然后我可能就被贴标签，然后那个人就非常痛苦嘛，就觉得我不是已经这么尽力做好你们期望中的好人吗？OK， 然后那个心理师就在讲，当我们都活在那个期望别人认同我是好人，回归到原点，就是我们的内在一定我们的那个自我不够的完整跟坚强，所以我才需要很多好人标签在我身上，让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所以才会我们连说 no 其实不是坏事情，我说不出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循环。这可以用我另外一个个案的故事来讲，他是一个护士，然后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他工作压力很大， 他 本来自己的 loading 就很重，然后他的主管觉得他很会做事情，又要交代他工作，但他心里想，你没有看到我工作已经很多了吗？但是他嘴巴说，哦，好， 所以他就把工作接下来了。可是接下来之后，他渐渐就发现他自己的身心状态完全承接不了了。逼逼逼逼到最后的时候，他最后跟他的主管说：“主管，我要留职停薪，我受不了了。”结果他主管也爆炸了。他主管就会说：“你如果做不到，为什么要答应？你现在临时要留职停薪，你叫我找哪里找人来？”就我那个个案就更委屈，就觉得我是已经憋到不行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然后他来找我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换换看，如果今天你是你的主管，你感觉到什么？你真的是要当一个加害者，说我就是要弄死你，我要给你那么多工作吗？”他说：“我主管好像也不是这种人。”我说：“对，所以你主管的生气是怎么来的？”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很临时的跟他讲我要留职停薪吧。”说对，而且他的另外一个生气的点是，你如果当初不行，你应该告诉我你不行。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当好人，可事实上未必真的在做好事啊。 有些时候主管或许他会觉得，有些时候是试探性的，丢丢看，试风向，看这样子的东西会不会造成你的 loading 加重，你是不是能承担。可是当你说 yes 的时候，他就当你是可以的。 对， 你说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但是当你最后回复给我是说啊，你不行了，对于主管来说其实真的会有点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啊。然后我觉得还是一样，沟通很重要，你可以在当下去试着跟他去讨论说，哎，这个工作可能真的会加重我平常在做些什么，可能不管在时间上啊 loading 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负荷过重的情况，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那我看我周边的这些也是在业界有一段时间的人，他们是这样处理的，我觉得哎，其实这样不错，因为老板不知道说我这样子的事情到底给你们多大的负担，但是当你反应的时候，老板才会去回过头来去思考说啊，对，那这样是不是应该再多找一个人，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就可以不要现在去做。就像刚才的例子，可能一开始你的个案就觉得啊，自己是受害者很可怜， 对， 就他就变加害者，害老板现在找不到人怎么办。当下如果说讲清楚，其实好像这种事都不会发生了。 对，因为在工作职场上，我觉得相对处理来讲，只要懂技巧，比如说我可以跟老板回复我现在手上有什么 loading， 那如果你这个 loading 给我，我可能原本的工作的状态那个进度可能会被延迟，那请问老板，我的优先顺序可以调整吗？如果我真的要接嘛，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也可以跟他回复我不能帮忙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老板你硬要我帮忙，我可能可以试试看，但我不保证这个结果我做得好。你至少让他知道你的极限跟你的现况，这是工作职场比较容易的。可是我们只要场景换到家里来，只要是用情绪跟感情在做勒索的，好难哦， 好难。 你看哦，同样我今天是被勒索的，我只要被贴一个标签说唉，我起立是要冲啥？你真正就无友好哎！哇塞，这个中国式的好人，那个孝道一压下来，这个事情就大条了。